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日，农历10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今年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开工任务已全面提前完成，人民群众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提升了获得感、幸福感； 财政部、教育部等四部门严查弄虚作假、套取学生资助资金等行为； 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白鹤滩送江苏特高压输电通道今天跨越长江；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开启第一项冬奥会国际测试赛； 2022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今天开考。 以下是详细内容。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十分关心老城区和棚户区改造，就是要让大家居住更舒适，生活更美好，解决好大家关心的实际问题，让大家住在胡同里也能过上现代生活。今年以来，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5.3万个，涉及居民900多万户。截至10月底，全国已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4万个，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人民群众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提升了获得感、幸福感。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报道。 在浙江省宁波市的市中心，毗邻福夫市永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文昌花园小区，建成于1999年，总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共有居民264户。小区空间局促，居民以老年人居多，存在市政基础设施不完善、雨污管网未分流、部分建筑外立面破损渗漏、无障碍设施不足、适老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今年6月，该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正式动工。宁波市房屋安全和物业管理中心副主任曹宁琴介绍，小区在改造之初便开展老小区怎么改我来提一提的开放空间讨论会。刚开始那一个月可以说是满墙都是 A4 纸，满纸都是新蓝图。 那么围绕群众最关切的安全问题，后续的改造当中就同步实现了智慧安防系统的升级，安装了有70多个高清监控设施，以及运用智能门禁、可视对讲、人脸识别等一系列技术手段，推动了小区服务和管理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 同时，为了让老百姓对自己的小区何时改、怎么改做到心中有数，宁波市还建立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库，对项目改造方案进行竞争比选，择优纳入年度计划。百姓的满意度是老旧小区改造的试金石。山东省住建部门坚持小区怎么改居民说了算的做法，动员居民参与改造的具体内容制定和施工过程的管控监督，真正做到了用居民的眼见为实来打造居民放心工程。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副处长李晓介绍， 我们要求就是各地呢通过小区的业委会来牵头，如果没有的话，就成立老旧小区改造自我改造委员会来引导着居民参与。一个就是你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意愿，第二个呢就是改造哪些内容，第三个呢就是对改造施工的过程呢，就是这些业主代表他可以实时的进行监管。最后呢就是验收的环节呢，我们要求是吸收这个业主代表参与验收。 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过程中，资金从哪来的难题始终是困扰老旧小区改造的瓶颈之一。记者注意到，重庆九龙坡区红玉坡片区老旧改项目当中，创新性的通过 PPP 模式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吸引社会力量采取市场运作、改管一体方式参与改造，并培育项目自身造血机制，形成良性循环。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监督管理处处长居良介绍， 通过 PPP 模式引入市场的主体，争取社会投资3.57亿元，你没有无烟之水不行啊！市场的力量来进来的话，你们原来的投入需要多少？那么改造之后，我的这些造血点，我的这些可经营的收入， 这个方案里边有多少，实现投资与回收的一个期限是多少，就会形成一个方案。 住建部近日在官网发布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第四批，清单聚焦了国务院大督查审计发现及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部分地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不科学不合理，统筹协调不够，发动居民共建不到位，施工组织粗放，建立长效管理机制难，多渠道筹措资金难等六方面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总结推广北京、上海、重庆、河北、福建以及浙江省杭州、宁波市等22个省市解决难点问题的对策办法，共27条。住建部副部长黄燕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21.9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从实际效果来看，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啊，完善了水电、路、气、信等等配套基础设施，因地制宜地增加了养老、托育、便利店等等公共服务设施，同时消除了大量的安全隐患，改善了老旧小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所以啊，我们总结先行地区在发动群众参与共建、多渠道来筹措改造的资金、加装电梯等等这方面的创新实践，来推广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来整体提高全国的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水平。 进入冬季以来，公路货运进入高峰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部署全国开展严管严查公路突出违法行为集中统一行动。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根据集中统一行动安排，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将聚焦大客车和大货车疲劳驾驶、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以及六座以上小型客车超员载客违法行为，将勤务部署向违法多发、事故多发时段和路段倾斜，将执法重点向重点车辆、重点违法倾斜。江西省新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法制科负责人江涛介绍， 采取定点查处、突击检查等方式，紧盯重点时段，持续保持对公路突出违法行为的高压严查态势。 根据介绍，此次行动特别加大了夜间的巡逻检查频次和密度，严把出城、上高速、过境等重要关口。对于拼车包车、非法营运重点嫌疑车辆以及实时预警的严重疲劳驾驶重型货车，加大了拦截的检查力度，及时消除严重的动态风险隐患。同时，为了加强源头管控，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还会同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对运输企业开展了安全检查。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事故大队三级警长常俊清介绍， 开展货车非法载人专项行动，按照见人见车逐车排查的这个要求，开展源头的核查，存在违法载人风险比较大的企业和车辆呢，进行分析，开展精准的查缉。 财政部、教育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通知，对于弄虚作假、套取学生资助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要严肃处理。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通知指出，当前学生资助工作仍然存在资助对象认定不精准、监督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影响了资助政策的实施效果。通知要求要提高认定的精准度，确保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够享受到相应的资助。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涂义才介绍， 各级各的学校采取家访、个别访谈、大数据分析、信函索证、量化评估、民主评议等多种方式，建立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测评认定工作机制，这样来提高认定的精准度。 通知也指出，在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时，要向特殊困难群体倾斜，根据学生资助有关规定和实际情况，及时纳入资助保障范围。涂义才表示，将会确保精准资助，应助尽助。 目前，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与民政、乡村振兴、残联等部门有关信息系统实现了在线对接和数据共享，各级各类学校都可以通过系统获取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儿、残疾学生等特殊困难群体的信息，这样也就为精准认定资助对象啊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对于挤占挪用、弄虚作假、套取学生资助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通知强调将会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2022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共科目笔试今天正式开考。今年试题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对时事政治科技热点的了解。公共科目笔试试卷首次分为三类，相行政执法类岗位单列。总台央广记者丁飞、孙鲁进报道。 上午11点，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考试结束。一些考生表示，今年试题难度适中，注重考察考生对时事政治科技热点的掌握情况。 我感觉适中吧，不能说太难，也不能说太简单。热点的话基本上跟我以前复习的那个差不多。 稍显常识性的题目，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出错的题目反而是更加多的有了考察。我参加过几年来说，应该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的标准，更加的严格。 公务员考试辅导专家刘友珍向记者表示，今年行政考试的五大模块中，常识判断对党史考察题目较多，考法也较为新颖，突出考察考生分析问题能力，言语理解与表达难度变化不大，但语句表达体量增加，考察成语较多，重在日常积累。 对于政治思维或者我们叫政务思维的考察，这是明显能够看到的，他把整个的行测的考察从过往的偏一些解题能力的考察，其实调整到了理解能力的考察。 值得一提的是，从今年国考开始，公共科目考试试卷分为三类，分别为适用于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和行政执法类职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立佳表示，将行政执法类岗位单列，目的是为了通过更有针对性的选拔考试，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执法能力。 推进这个依法治国，执法队伍的素质呢和专业水平啊，对于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意义非常重大。因此呢，执法人员的这个素质要求、专业知识要求、法治精神要求，包括道德精神的这种要求，相对于其他专业来说呢，我个人认为呢，一个更高一些。 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正负800千伏白鹤滩送江苏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今天上午成功跨越长江，预计明年上半年工程将具备送电条件，为华东地区输送清洁电能。总台央广记者丁飞、孙鲁进报道。 在重庆市江津区长江航道上，伴随着工程拖船的牵引，第一条跨江导引绳成功跨过682米的长江江面。这是白鹤滩送江苏输电通道首次跨江架线作业。白鹤滩送江苏输电工程一标段经理姚兴博： 这次跨越施工，铁塔挡距大，每周导线重达13.5吨，放线仅限张力，牵引力大，施工难度大。我们在这项施工中应用了很多新技术，比如导线轴的专用吊架，能够有效避免导线轴变形、导线磨损。 目前重庆多雾季节，江面能见度小，给登高作业带来很大风险。施工人员安装了远程监控设备，通过 5G 网络远程监控实时状况，保障架线施工安全。国网重庆电力建设分公司总经理周茂： 在重庆施工段，山地地形占比71%，高速公路、铁路、江河等重要跨越60余次，但截至目前，工程进度已超计划预期。 据了解，这条2087公里输电大通道西起四川省白鹤滩水电站，东到江苏省常熟市，计划于2022年建成投运。届时，每年可向江苏省运送水电超过300亿度，相当于南京市半年的用电量。 2021至2022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今天继续在张家口举行。这是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开启的第一项冬奥会国际测试赛。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昨天在云顶滑雪公园进行了世界杯男子和女子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项目的决赛，包括冬奥会冠军和世锦赛冠军在内的各国名将亮相崇礼。这也是北京冬奥会障碍追逐赛道的首次亮相。国际雪联官方网站评价，这条赛道满足了滑雪爱好者的所有期望，雪道形状非常完美。最终在奥运赛道上，俄罗斯选手谢尔盖·里奇克夺得了男子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冠军，瑞典运动员桑德拉·奈斯伦德斩获了女子该项目的冠军。赛后，桑德拉·奈斯伦德评价，这条奥运赛道对于运动员来说非常有挑战性，北京冬奥会再来这里比赛，自己会拿出更棒的表现。 今天我的表现不错， 虽然在技术上还有能够提升的空间，但没有什么比拿到冠军更令人高兴了。我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整个赛季。 崇礼云顶滑雪公园的造雪工作从十一月中旬开始，前期气温高，很多造雪作业都是在夜间完成的，但追逐赛道的塑形就历时了半个月左右。密苑云顶乐园高级副总裁树文： 这条赛道的难度比较大，而且呢比较长，单塑形的时间就需要16个国际的塑形师，15天的一个塑形期。 值得一提的是，在昨天的决赛中，来自张家口崇礼区的约300名市民来到了云顶滑雪公园观看世界杯比赛。为了配合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观�赛，云顶滑雪公园新建了3个临时性的脚手架观众看台，每个看台拥有1800个观众席位。本次世界杯决赛，崇礼的观众们也成为了看台的首批体验者。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洲总站主办的2021非洲伙伴媒体合作论坛26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论坛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非媒体携手前行为主题。来自中国和43个非洲国家的近100位嘉宾以视频会议方式共商合作之道。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从古代海上丝路到当今一带一路，中非之间始终携手并肩，同向同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用客观平衡的视角，守望相助的真情，丰富多元的平台报道非洲，始终坚持做中非发展的守望者、中非合作的建设者和中非友好的记录者。未来总台将继续深化与非洲媒体的合作交流，携手应对挑战，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论坛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非洲36家主流媒体发布了2021非洲伙伴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倡议中非媒体做负责任的公共信息传播者，积极推动中非媒体话语权和影响力提升，共同应对数字化鸿沟。 我国科学家在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再次取得新突破。总台驻安徽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彭新华教授研究组与德国科学家合作开发出一种新兴超灵敏量子测量技术，并第一次将这项技术应用到了暗物质探测方向，可以将相关的磁探测灵敏度提高100倍。这一技术推进了目前国际上知之甚少的暗物质实验搜索，实验结果比先前国际最好水平提升了5个数量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教授彭新华： 我们今年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果，把我们这个暗物质的这个探测推向了国际的最好水平，首次突破了我们所知的最强的天文学的宇宙界限。那这个也说明了我们这样一个量子精密测量技术走到了国际的这样一个先进水平。 内蒙古满洲里市今天下午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并开始对市区内所有居民展开大规模核酸检测。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向内蒙古派出工作组，指导当地开展疫情处置工作。总台驻内蒙古记者宝音报道。 记者从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了解到，11月27日下午4点到28日中午12点，满洲里新增确诊病例17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截止目前，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所有病例均在满洲里口岸医疗救治医院接受治疗和医学观察。11月27号下午，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专家指导组抵达满洲里，已进入隔离病区，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1月27号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3例，分别为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2例，辽宁大连市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例，分别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3例，上海市嘉定区1例。 国家气候中心消息，2021年10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拉尼娜状态，受其影响，预计我国冬季平均气温会较常年偏低1摄氏度左右。总台央广记者周瑶、王义群报道。 拉尼娜是指发生在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大范围持续异常偏冷的现象，它会引起地球气候的异常。最新海温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拉尼娜状态，预计拉尼娜状态将在未来三个月持续，并可能在冬季，也就是2021年12月到2022年1月达到峰值，形成一次弱至中等强度的拉尼娜事件。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气象专家郑志海表示，像今年这样的情况可以称为双风型拉尼娜，我国冬季平均气温会较常年偏低一摄氏度左右。 今年呢，中东部大部气温是一个偏低的特征，偏低一摄氏度以上的主要是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包括华北、黄淮、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那么对南方地区而言呢，主要是以降水偏少为显著特征的，尤其在江南、华南等地呢，降水可能偏少2到5成。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呢，我们发生这种全国性冷冻的概率相对是比较小的，但是区域性的冷冻还是时常有发生的。 从历史数据来看，拉尼娜年我国冬季中东部地区气温往往偏低，但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影响我国冬季气候的因素更加复杂，如北极海冰融化及其他海域的海温异常等等。郑志海提醒，今年冬天气温偏冷会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平均气温偏低，它不代表每天气温都会偏低，它会有很明显的天气过程中阶段性变化。从我们的预测来看，在12月份，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一个正常偏暖的一个特征，那么冷主要是在1、2月份，在1、2月份的时候，冷空气会明显的偏强，次数会明显的偏多。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 5G 基站超过115万个，占全球 70% 以上，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 5G 独立组网网络。5G 终端用户达到 4.5 亿户，占全球 80% 以上。 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之一，近日开始，广州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与公积金缴存。在广州，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以个体经营、非全日制、新业态等方式灵活就业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均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历经近9年的艰苦奋战，全长近20公里的城兰铁路控制性工程越龙门隧道左线今天上午成功贯通，预计2023年城兰铁路将全线建成。 截止昨天，去年底开通运营的隔库铁路货物运输量突破1000万吨。这条铁路连接青海格尔木与新疆库尔勒，是继兰新铁路、哈林铁路之后的第三条出入新疆的铁路通道。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野骆驼种群数量整体稳中有升，目前已达到700峰左右。野骆驼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我国荒漠生态系统典型的大型珍稀偶蹄类动物。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洲多国27号通报发现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或疑似病例，进一步加剧对这一新型变异毒株传遍全球的担忧。总台央广记者张佳宁报道。 美国纽约州州长霍尔宣布，该州将从12月3号开始进入新冠疫情灾难紧急状态，原因是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和住院率的上升，以及对新发现的奥密克戎毒株的担忧。另据报道，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在美国检测出来，他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已经在美国境内传播。福奇说， 虽然我们还没有检测到这个变种，但是如果一个病毒显示出这种程度的传染性，并且已经有与旅行相关的病例，包括在以色列、比利时和其他地方，那么几乎不可避免最终会全面蔓延。 不过，福奇强调，民众不必对新变异毒株感到恐慌，但应继续采取预防措施，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避免参加大型室内聚会等。同时，接种疫苗还是非常必要的。 当地时间27号，意大利罗马儿童医院科研团队公布了全球首张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图片。图片显示，与德尔塔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拥有更多的刺突蛋白突变，这些变异十分多样化，集中于与人体细胞相互作用的区域。研究人员表示，这只是说明新冠病毒通过变异进一步适应人体，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变得更加危险，需要通过进一步研究才知道变异的危险程度。28号，根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新消息，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两名入境悉尼的旅客感染了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这两人是27号晚乘卡塔尔航空班机入境的，他们此前都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目前已被隔离。同机抵达的约260名旅客及机组工作人员被认定为密切接触者，也已经被强制隔离。 其他国际消息，世卫组织全球卫生筹资大使、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27号表示，发达国家向贫穷国家做出的捐赠疫苗的承诺大部分没有兑现，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日本政府26号正式通过了防卫省提出的高达7738亿日元的2021财年补充预算案，加之日本防卫省去年12月通过的2021财年5.34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日本年度防卫费用总额首次超过6万亿日元。近年来，日本不断通过渲染周边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费预算，已连续9年增长。 载有码头号节点舱的俄罗斯货运飞船26号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俄罗斯航天员计划于2022年1月19号进行出舱活动，完成在码头号节点舱和国际空间站之间铺设电缆的任务。 英国部分地区近日遭受强风暴的袭击，截至27号，恶劣天气在英格兰和北爱尔兰地区各造成至少一人死亡。由于风暴和降雪的来袭，英国多地供电一度中断，在英格兰北部至少5.5万人断电。 一支法国军队的后勤补给车队27号在尼日尔西部遭到示威人群拦截，双方爆发冲突，导致2人死亡，18人受伤。法军方面说，法军士兵鸣枪驱散试图抢劫的人群，没有士兵受伤。 受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黎巴嫩镑对美元汇率不断下跌，物价快速上涨。当地媒体测算，11月末，普通人大约需要工作10天赚到的薪水才购买1桶20升的汽油，而在2个月前，购买一桶汽油需要的工作时长为48小时。 最新数据显示，11月上半月，墨西哥通货膨胀率同比上升至7.05%，为20年来最高水平。 2021年休斯敦世锦赛27号迎来女子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陈梦、王艺迪、孙颖莎、王曼玉均击败对手，国乒提前锁定了本届世乒赛的女单4强，包揽金银铜牌。 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荷兰站27号继续进行，中国选手武大靖在男子500米中拿到本赛季首个个人单项金牌，任子威问鼎男子1500米冠军。 美国爱泼斯坦案关键人物马克斯维尔定于29号开始受审，预计审理将持续到明年1月。这桩案件扑朔迷离，广受关注。美国富商爱泼斯坦在押期间突然离世后，检方加紧对其他嫌疑人的调查追责。 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为提高电动汽车的市场占有率，日本政府有意从2022年春季起对新购电动汽车的民众予以加倍补助，最高补助额可达约人民币4.5万元。 印度西孟加拉邦27号发生一起严重汽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8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据当地警方初步调查，当晚有浓雾，汽车司机可能超速驾驶。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童林、张明浩、刘宇华，主播泽华、张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